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这狄仁杰去查访宋秀才被杀一案，从一个女仆口中得知，这宋秀才有个情人，而这个情人正是狐狸精所变。宋秀才是让狐狸精给咬死的。狄仁杰对狐狸精的说法当然不信了，可是这案子为什么会跟狐狸扯上关系呢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回到县衙，闲来无事就去拜访了两位退休的官员，晚上还有一场文人雅士的聚会。可这桩案子始终在狄仁杰的脑子里转悠，他坐不住，起身找到了罗县令。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，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，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。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，跨越18年又将如何查得真凶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黑狐凶案第三集。狄仁杰一进门就看见罗应元正坐在太师椅上，面前堆着一摞的案卷，双眉紧锁，面色阴沉。司天台的一干鸟人都应该辞退呀，他们的历书上明明写着今天是良辰吉日，可是由大中午到现在事事不顺，这是什么好日子呀？狄仁杰也不搭腔，拉了一把椅子坐下，自己倒了一杯茶一饮而尽，长舒了一口气之后靠在椅背上一言不发了，听这罗应元在这发牢骚。罗应元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头都大了，他一脸的沮丧。哎呀，大中午的还没睡午觉呢，就赶着去调查这宋秀才的案子，匆匆赶回来去蓝宝石坊请歌妓，偏巧他们当红的歌妓又病了，只请了个什么小凤凰来凑数。那小凤凰有什么可看的，又干又瘪的，长得忒寒碜了。罗应元发够了牢骚，抬头看了眼狄仁杰，转了话题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狄大人呐，那宋秀才的案子有什么线索了吗？刚才衙役来报说这几天没有什么小偷歹徒发案。狄仁杰喝了口茶，我正想跟您汇报呢，孟家的女仆说宋秀才在金华有一个情人。罗应元听了这话瞪大了眼睛，情人？真的？我在蓝宝石坊打听过，那些姑娘谁也不认识宋秀才。 狄仁杰不慌不忙继续补充，还有我认为宋秀才来金华肯定还有一个秘密的原因，他来府衙查阅资料只是个借口。罗大人您看，这是宋秀才这半个月做的笔记。说着狄仁杰又打袖子里边掏出一摞纸递给了罗应元，每天下午宋秀才去府衙的书库只是一个幌子，晚上他干的才是真实勾当。女仆曾经看到他半夜鬼鬼祟祟的溜出孟家的后院不知去向，那个女仆还说宋秀才的情人是狐狸精变的，他一口咬定是黑狐狸杀了宋秀才。很显然这绝非杀人越货那么简单呐。罗应元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哎，一个秀才被杀，秀才又有情人，一桩案子一旦有女人参与了就十分的麻烦，看来要破这个案子可得费神了。罗应元这么一感叹倒是把狄仁杰给逗乐了，哈哈，罗大人看来您是吃了不少女人的苦头啊。罗应元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笑，哎哎，不瞒狄大人说，小弟家里八房七室，这八个老婆把我吵的这脑袋成天的嗡嗡，哎呦，苦都是没少吃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明天是中秋节，衙门里照例放假，这两天能喘口气儿，好好整理一下头绪喽。狄仁杰有些担心，罗大人，今天晚上的宴会你我二人是脱不开身了，你是不是安排一下手下去侦查情况啊？罗应元一摆手，没事儿，我这儿有高师爷呢，高师爷一家老小都是我的眼线，有什么新情况他会第一时间过来告诉我的，灵验的很呐。狄大人只管放心的享受就行了。狄仁杰知道每个县令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，他也没必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套路行事，只好点点头。这个时候一名衙役来报，老爷，有一名叫做玉兰的小姐求见老爷。罗应元一听玉兰两个字儿，双眼放光啊，玉兰，哎呦，玉兰小姐来了，太好了，她的案子要重审了，看来今天真是个吉祥的好日子呀。您听听，刚才他还抱怨今天不是好日子呢，这会儿又改口了。狄仁杰看见罗应元这反应有点纳闷了，罗大人，玉兰是谁呀？罗应元满脸放着红光，一听狄仁杰这么问有些不耐烦了，哎呀，我的狄大人呐，亏了您还做过大理寺的官儿，有着破案如神的美誉，难道您不知道白鹿观那件惊动一时的案子吗？狄仁杰倒抽一口冷气，白鹿观，那是一个道姑鞭笞侍女把侍女活活打死的案子。狄仁杰的脑海里迅速地把白鹿观的案件回想了一遍，没错，当时的凶手正是名叫玉兰，是白鹿观的道姑。早先他是一代名妓，是声名远播的仙闺诗人，案发之后锒铛入狱，很多风流学士都为他抱屈喊冤，官府也都知道此案的深浅，把这案子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，谁也不愿意接，后来竟然闹到了刑部大堂之上。这个时候啊，这玉兰正在押解途中，正好途经金华，就来到了罗大人的府上。狄仁杰觉得好生奇怪，罗应元附庸风雅到了这份上了，竟然请一个杀人犯来赴宴，这玉兰一介女流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。 罗应元看狄仁杰一脸的疑惑，赶紧解释，哎呀，狄大人，这玉兰小姐不仅声誉在外，而且跟邵大人、张大人都是老朋友了。我请示了二位大人，希望邀请玉兰小姐来参加我们的中秋雅会。两位大人都拍手叫好。一开始玉兰小姐还说自己是戴罪之身，无颜面对一般老相识，可这毕竟是我个人举办的宴会，作诗嘛，不比官场，不用讲究那套法治礼数。再说了，宴会之上咱们只谈友情诗歌，不讨论什么案子。玉兰小姐这才回心转意，赏了小弟的光，答应赴会。如此一来，咱们今天夜里的聚会又增光不少啊。正说着呢，门开了，一位身穿紫色纱罗裙的姑娘走进书斋，只见她步履轻盈，走起路来婀娜多姿，自有一种动人的风韵。一张素颜不施粉黛，头上没有金钗发簪，身上也不见什么金银首饰。玉兰一见到罗大人，当即施礼，多谢罗大人盛情邀请，顺便也告知大人，贱妾的案子刑部已经决定重新审理了。罗应元赶紧应声，啊，如此一来可是好了，玉兰小姐受苦了，邵大人、张大人都盼着你来呢，如意法师也在，我再介绍一个你仰慕已久的人，这位是我的至交濮阳县令狄仁杰。玉兰瞅了一眼狄仁杰，施礼转身又对罗应元说，给罗大人添麻烦了，今天我的心情格外的好，我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朋友，在狱中一个多月，恍若隔世一般呐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来的时候碰上了蓝宝石坊的小凤凰，他就跟我一块来了，今天晚上他要表演最拿手的舞曲，叫紫云凤凰。说完玉兰小姐一拍手，啪，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姑娘走进来了，身穿一件大红的对襟罗衫，这下身是蓝色的拖地百花裙，腰间一条大红丝绦，胸前是以串串玉珠，这裙边还有环佩叮当，满头都是首饰，好一个浓妆艳抹。只可惜人长得其貌不扬，尖尖的鼻子，一对眼睛还有点斜眼似的。小凤凰见过两位县令之后，玉兰领着他去后院拜见两位贵宾和如意法师。等他们走了，罗应元拉开抽屉，拿出厚厚的一摞文件，狄大人，玉兰这姑娘蕙质兰心，而且性格十分的坚毅，这是白鹿观案件的全部抄本，我真是花了点功夫才找全。我知道您对这个案子一直很感兴趣，宴会之前您先抽空看看这些档案。狄仁杰大为感动，罗大人呐，您心思缜密，真是太周到了，有劳有劳。狄仁杰接过案卷，捧着就往外走，想回屋去看一个明白。刚走出房门，迎面碰上了一个光头的和尚，这和尚乐呵呵的，一看见狄仁杰就把他拽到了一边。狄县令，我去舍下拜访您了，您的房门紧锁着。狄仁杰立马明白了，这个人肯定就是如意法师了，赶紧放下手中的档案，拱手还礼，如意大师父，久仰久仰，承蒙您看重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啊！大师父，您到舍下喝杯茶吧。如意法师摇摇头，不必了，贫僧还有点公务要办，想在宴会前把事都办妥了，大人不嫌弃，有空就来敏悟寺看看，我就住在狐狸神殿后边的净室里。狄仁杰一听法师赶时间，刚想拱手告辞，这如意法师忽然问了个问题，狄大人，您属虎的？ 狄仁杰点点头，有些不解。如意法师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，两只蛤蟆眼透出一种奇异的眼神。一只狐狸，一只老虎，妙，哈哈哈，妙极了。狄大人，您留个心眼儿，昨天夜里这儿杀人了，眼看着还要有人被杀，我看您背后有许多鬼魂相随呀，幸亏您阳气重，他们才近不了身。狄仁杰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浑身一阵发麻。如意法师接着说，狄大人，您可不要指望我会帮您，三千大千世界没有尽头，全要仰仗大人您自己心明眼亮，自己寻找门路了。说完，这如意法师一摇一晃的自己走了。狄仁杰听如意法师的话，似懂非懂，好像这位大师傅知道点什么，可是呢又不好细问，心里一阵的犯嘀咕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狄仁杰把厚厚的档案堆在桌上，细细的看了起来。这些档案开篇写的是玉兰小姐的身世。这玉兰呢，她父亲是长安一个药铺的掌柜的。玉兰姑娘五岁开始认字念书，十五岁那年药铺经营不善倒闭了，掌柜的没辙，就把亲生女儿卖进了青楼。在那儿玉兰结识了一帮的文人墨客，受到熏陶，自己也写的一首好诗文。然而四年之后，正当他风华正茂的时候，却突然失踪了。老鸨子派人找了半年多也不见人影，只好作罢。两年之后，一个少年把贫病交加的玉兰从一家窑子里边给解救出来了，带回了长安。从此之后，两个人形影不离，吟诗作赋，游山玩水，成为了长安显贵的座上宾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四年之后，这少年离他而去，玉兰又开始浪迹江湖。最后他在新安县买下了一个小小的道观，这就是白鹿观。他自称出家做了道姑，身边只留下一个侍女，从此与青灯道经为伴，修身养性，了断了尘缘。两个月之前，新安县令突然接到一封匿名信，信里说玉兰打死了侍女，把她葬在了观里的樱桃树下。第二天衙门派人挖，果然挖出一具女尸，仵作断定这侍女是被鞭子抽死的，衙役呢就把玉兰给逮捕入狱了。玉兰辩解说，三天前侍女告假还乡去探亲去，案发当天她吃过晚饭出去散步，午夜时分才回到观里，一回来就看见道观的后门被撬开了，一对银烛台不见了，她猜想是侍女遇上盗贼了，被盗贼打死的。县令根本不听这一套，也没证据，凭什么说是盗贼所为？没准是你为了掩盖罪行，自己撬开后门，把银烛台藏起来了呢。正要审案画押，恰好白鹿观周边一个农家被盗贼抢了。县令一看呢，这案子不知道该怎么审了，就上报到州府。州府的刺史一直很欣赏玉兰，调查之后发现唯一的证据就是一封匿名信，他有意为玉兰开脱，就把案子上报。这案本上点明了，说应该判玉兰无罪。这件案子呀，就这样层层上交，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，海内不少的诗人名流纷纷写信为玉兰开脱说情。舆论之下也没有过多的证据，这上级的官员就要判玉兰无罪释放。偏巧了，就在案子刚要判决的时候，又一个人跳出来了。那个人自称是这个侍女的情夫，说大人呐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，这侍女生前老跟我抱怨说玉兰如何如何虐待她，这人呐一定是玉兰给打死的。 案子发展到这儿，这几位官员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想想也是，案子里头疑点很多，要说是盗贼杀死的侍女，他又何必把这死尸仔仔细细地埋在树下边呢？眼下盗贼也抓不着人，写匿名信的人呢也不肯抛头露面，得了，干脆上交刑部吧。这案子就这样到了刑部审理。狄仁杰合上档案，这桩案子看得他呀有点头疼。他起身来到走廊之上，一阵凉爽的秋风吹来，院里的树叶哗哗作响，天上一轮明月刚刚升上东山。狄仁杰眼望着天空，心想这真是一桩有趣儿又头疼的疑案呐。罗大人把案卷拿给我看，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请我做出判断，这玉兰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。想到这儿，狄仁杰头又疼了起来，他忽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猛然想起刚才如意法师的警告，说你身后有鬼魂相随，可能还要有命案。于是乎狄仁杰心头一紧，头皮一阵的发麻。凭借着这些资料，狄仁杰不能做出什么判断，看来还得在今天的晚宴之上亲口问问玉兰小姐，顺便也听听两位大人对这桩案子的看法。但是这么做，诗会的雅兴必然会被破坏。狄仁杰漫无边际地想着，忽然又想起了宋秀才的案子。这案子也同样十分蹊跷，自己虽然到现场做了调查，可是手里头又好像没什么真凭实据。忽然间狄仁杰想起了那本《玉笛谱》，除了死者留下的几张纸，这本谱子可算是另一条线索了，没准从这里能找出宋秀才的真正死因。他拿出谱子又仔细看了看，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呢？狄仁杰忽然来了劲头，他要尝试一下，看看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眼看着离宴会开始还有一个时辰的时间，狄仁杰换了一件寻常的蓝袍子，把玉笛谱夹在腋下，走出县衙大门。追查这条线索，狄仁杰又会有何收获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快要发 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，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。 I wonder about 我的妈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？不是要反抗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读读读读读老书想读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。你你你你你只会说你要第一，我就快要 被你想摘在这里面。